心灵环保。主持：廖一法师、刘婉芬。 好啦，大年初六嘅晚上啦，当然直播室啦有我哋今日嘅网上嘅嘉宾啦，就系廖一法师喺度嘅。上个礼拜我记得啦，喺年29嘅时候咧，廖一法师就话啦，如果你要恭喜人嘅说话咧，你就应该同人哋讲诸我莫作，恶中先奉行咁样。咁我就话我真系好难搞啊。咁但系当然啦， 知道 吓。咁收翻我都未同人哋讲诸我莫作啦，咁样，即系你会觉得好似你已经做咗好多衰嘢啦。你而家今年唔好再做。 唔系，嗰个系一个提醒，一个祝福啫。 咁我就话可唔可以换个第二个福慧双。手啊，比较温顺啲、柔和啲得唔得咁样 吓？你提醒人哋诸我莫作，你温柔啲讲嘛，你唔系见人哋好恶咁样就话诸我莫作，诸我莫作。 我哋个居花彩居文就个节奏都系咁噶嘛，系咪先咧？我冇理由诸我莫作啦。 咦，系咪有唔同嘅效果咧？原来 即系。诸我莫作，你睇你点 中先奉行，咁或者调翻转头讲啊，中先奉行，中先奉行咁得唔得啦？ 福慧双手得唔得啊，大佬？ 得。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呢啲都系啲讲笑啦，即系讲笑意思就系话，你自己觉得有啲咩你好想祝福人哋嘅，当然你可以做啦。同埋我谂喺即系上个礼拜，我哋成日都话啦，一年真系有个新嘅开始，新嘅新年我哋话新开始啦，老友啦，好老实讲，09年就系第二个新开始就系呢一个，就系呢一个嘅我哋叫己。己丑牛年啦， 系啊系啊， 咁啊唔好再嘥咗我哋嘅时间。不过我觉得咧，人好多时候咧都会系好自然嘅。我哋喺个即系大社会里边，即系喺个社会里边咧，有好多嘢我哋都自己都系受住周围嘅人啦嘅环境，会影响咗我哋嘅。可能今年我年头嘅时候，我立咗好多个愿，但系啲人太衰啦，我觉得我好难能够坚持得到，或者系我做唔到嘅，因为呢、這个 你讲得好啱啊。尤其是打开收音机咧，我有一。似好无意中听到一个节目啦，系嘛？咁有两个节目嘅人嘅对话，我系有少少震惊嘅，因为嗰个价值观嘅问题，我觉得，咦？点解会有人咁样讲嘅？有一个节目咧就系讲紧几个男仔，佢哋咧就讲紧佢哋年少嘅时候点样第一次去接触到呢个叫色情嘅漫画或者刊物，而起咗一啲嘅性幻想啊嘛。咁啊，讲得好虚含，好虚含嘅。咁我就会觉得，诶，点解你哋喺呢个嘅时段入边会去讲呢样嘢？咁因为各人去讲佢自己个经验，咁当中有啲我会觉得系唔系适合每一个人嘅听去听嘅咧？系嘛？咁同埋你哋各人自己嘅所认为嘅嗰个价值观，你有冇谂到听收音机入边可能系有啲年轻人？所有。传媒嘅人，无论你系揸笔嘅、讲嘢嘅，大家都好似唔记得咗，我哋对社会系一个叫良心 人、 良心嘅责任嘅。你应该要去顾及某一个年龄层嘅人，而唔系话你可以讲你就讲。咁呢个第一。第二个咧，我听到另一个节目咧，就系讲紧有一个人打电话去话佢嘅先生带咗三名不同嘅女子翻去佢哋自己嘅屋企度。行任，并且咧就影低相，即系俾佢即系无故无，佢唔系刻意嘅， 俾佢 无心之中吓佢发现咗，咁所以佢就要离婚，咁佢要问对方，即系其实佢系希望透过一个嘅电话。问一个陌生人，呢、这个陌生人系一个专业嘅，咁佢觉得佢应该可以攞到呢方面嘅 意见。 我哋叫 support， 系支持 支持。点、知对方咧嘅回答就系点解唔得啊？点结咗婚嘅人点解唔可以去嫖妓？点解佢唔可以带人翻嚟？去行淫啊？你感唔感觉到佢爱你啊？你感觉到佢爱你咪得咯？有咩唔妥啫？点解你要小事搞大啊？咁我听完之后我好震惊啊！我哇呢啲咩嘅价值观嚟噶？咁得意嘅？系嘛？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话，唔怪得知佛陀啦，佢有讲到话，我哋人咧普遍咧都存在咗有十样咧嘅障碍啊，缠绕住我哋噶。呢、这个障碍系被污染翻嚟噶，或者系习非成事，一路系唔啱嘅，我哋以为系啱嘅价值观。咁所以我尤其是我听到喺个大气电波入边，啲人会讲一啲佢哋自己嘅认为嘅说话，但系佢忘记咗嗰个叫做话道德嘅责任。呢个道德嘅责任咧，大家唔好话老土啊，因为社会已经系充满各式各样嘅病态。如果我哋 传媒嘅人仲唔去坚守呢个嘅守则嘅话咧，咁你冇资格喺个咪前或者执笔去讲嘢。 但有时你头先讲呢样嘢咧，我自己都有啲有感而发。最近我同我嘅即系上司咧，倾开讨论节目，咁我哋就话我哋想做啲咩咧咁样。咁有我哋讨论咗一啲节目，其他人哋电台又好，自己电台都好，咩都好啦，总之系电台上面嘅节目啦。我哋就话我即系我自己做咗十几年电台，我唔明点解呢个节目咁收得噶。即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冲击，我就话点解咧？系咪因为而家我谂嘅嘢已经系唔能够走上呢个时代咧？咁 唔系，我系觉得因为反正你污染佢，佢污染你，大家污染之下咧，就觉得呢样嘢系啱嘅。 但佢真系收得噶、哦，你见到无论系嗰个听众人数啊，做呢个收听调查嘅时候咧，佢都真系遥遥领先噶、哦。 睇埋我哋呢个先讲啦，等埋我哋呢个被拍落去咧，慢慢细水长流。 但我 又唔系咁， 我惊佢哋话我哋老土 啊。我又唔系咁睇，因为清流嘅声音咧，喺呢啲嘅混族入边咧，系需要佢存在嘅。 即系我头先我讲呢样嘢啦，我系好想话俾廖法师听，我自己作为一个节目嘅制作人啦，我自己都系即系带领住同事一齐去谂一啲节目嘅方向。我有时都会好矛盾嘅，嗰、那个矛盾就系话啊，我见到有啲节目系我自己都接受，我觉得唔应该咁做嘅。咁当然如果系我哋有啲所谓嘅底线嘅，佢过咗我底线，我绝对唔能够做啦，我绝对唔会去认同啦。但有啲位我都好想谂啊，不如我哋转一个角度做下第二样嘢吓。咁但系可能系超越咗一啲我哋觉得系界线嘅范畴嘅。但系我嗰个系向善。即系唔系啲坏嘅念头嚟嘅。 咩界线都好啦，应该要攞翻一个守则，就系话有得你知啦，收音机系完全系入晒屋噶啦。你唔知乜嘢年龄层嘅人，或者你唔知道嗰个人佢而家处于一个什么嘅大苦恼，而刚巧你讲嗰啲有叫做话你各人自己认为嘅东西，你可以系。煽风点火泼紧人，你亦都可能系安紧人嘅心。咁我系希望咧，有喺可以喺大气电波讲嘢嘅人，大家有翻一份守则咧，就会好啲啦。 其实翻翻转头讲咧，其实唔单纯系一个大气电波啦。其实你头先讲，我哋咪话嘅，每个人咧都希望自己做得好啲嘅，令到自己开心，周围嘅人开心。有咩人会反对呢句说话啫？冇，一定冇，因为自己又开心，人哋又开心。perfect 完美系咪？ 即系等于我哋今日带呢个话题出嚟，我只不过可以之前用一啲轻松啲嘅方法带出嚟啫。咁就点解我会带一样出嚟咧？就系我睇到两个节目嘅入面嘅，譬如话之前嗰几个男仔讲紧佢哋年少嘅时候嘅第一次接触个色情刊物啦，到后来嘅性幻想啊等等等等啊，即系越讲就越后面就不知所谓啦吓。我系睇到话，原来咧佛陀同我哋讲话有一种人。无惭啊，惭愧嘅惭啦，惭愧我哋中国人咧就系咁样讲惭愧，就是、当系一件事噶嘛。但系原来喺佛法入边咧，佢系两样嘢嚟嘅。无惭嘅意思即系话呢啲人咧讲呢啲嘅，譬如话啊，我唔觉意俾件我件内衣裤俾人睇到，自己着紧嘅俾人睇到我内裤，或者睇我内衣，我哋自己都会唔好意思，即刻拉件衫啊，或者继而就可能个面红一红啊，总之就唔好意思嘅。呢、这个叫为之惭。但系你可以睇个咪前几个男人喺度，哇，讲佢嘅即系年少嗰时候嗰啲性幻想啊，后来又点样样啊，即系越讲嘅越具体啊。咁我就觉得，点、解你咁即系？ 因为佢做得 一啲惭愧之心都冇，一啲羞耻之心都冇。 但系呢个所谓羞耻之心咧，要唔要同个社会系一个所谓 系 有个关系？嗱，好似头先你讲话，唔单纯喺语言上面咧，你既然讲话我哋唔可以露，即系有啲人以前我哋讲话喂露咗我哋啲内衣咁噶。梗係會即刻 嗱嗱嗱，一般嘅女子，你唔覺意你件你內褲又好，內衣又好，無論因為你坐嘅姿態，或者你咁唔留神俾人去睇到，或者你泄露咗出嚟，你都會即刻拉件衫。 我就係想同你 好正常噶嘛。 但我想同你講一樣嘢，點解咧？我覺得即係佛法喺人嘅心裏邊咧，要應用得到咧，先叫法啦。我想話，因為嗰個社會真係有啲唔同。譬如我用翻你呢個例子，如果佢而家潮流啊個時裝好興咧，就係譬如話露出個 bra 帶啦，我哋就係佢嗰個叫做胸圍嘅吊帶啦，係一個時裝嚟噶。而家係另外一樣嘢，就可能著得好低胸啦，亦都係一個即係點講啊？是一个时装，是一个时尚嚟嘅。有啲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即系性感嘅表现咯。 我先 点样睇？ 我先要去咁样讲先。嗰样嘢，你系一件衣服，你唔系带住一个淫亵嘅心，你唔系话啊，我要攞我嘅藉着呢件衣服嘅若隐若现，我要挑逗人哋，咁咪一件衣服咯。你只不过我着紧衣服啫嘛。咁你哋啲人用一个淫亵嘅心，系你哋自己造孽嘅。咁、但係我而家讲緊呢个无惭嘅意思、 是啲人你喺呢个大气电波入面你会讲你嘅好具体地即係繪形繪色讲一啲嘅性幻想性冲动。到后来仲带埋个嘅信息出嚟话哦唔係㗎而家我见到啲女仔啦就算佢着住羽绒出我都可以会有一个性冲动㗎我心諗你係咪有病啦、你使唔使去到繪形繪色去到讲到呢样嘢呢咁、你系唔系想再去煽动一啲年轻人佢哋根本就本来已经唔系好识得有呢方面性冲动嘅自控嘅、你系喺度加緊把火呢你有冇諗过呢样嘢你简单啲讲讲白啲呀你知唔知丑㗎即系不如咁样讲呀你知唔知丑㗎咁到去到话你觉得你自己嘅先生带几个女人翻嚟喺你自己张床度同人行淫，而影低咗相喺做太太嘅无意中睇到，而嗰个节目主持人会觉得有乜问题啫？咁我又觉得点解你咁得意嘅？就算你觉得如果嗰个系你先生，系你嘅老公，你唔觉得系有问题嘅话，咁就你个人嘅事啫。但系喺呢个女性，佢而家打得电话上嚟，佢讲得呢样嘢，佢一定系好痛苦。点解你会将个价值观曲扭得咁紧要嘅？因为佢无惨，无惨咩？佢觉得呢个嫖妓，个老公嘅嫖妓系 OK 噶，最紧要个太太仲感觉到佢爱我嘛，咁咪得咯。如果个老公系爱你嘅话，佢仲会记得大家嗰个誓言，嗰、那个承诺嚟嘅。婚姻系一个承诺嚟嘅，那个承诺就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而家你将呢个承诺掉埋一边，就话唔紧要噶，你咪你有你去叫鸭，佢有佢去继续去嫖妓。总之大家咧，仲俾到大家一个叫做话爱，咁就系叫得啦。咁使咩嘢要嗰个叫婚姻嘅承诺呢呢、个承诺冇晒㗎啦。婚姻嘅殊胜嘅可贵嘅地方係两个陌生人当佢哋认识咗之后佢哋愿意彼此去分享佢生命中发生嘅一切嘅冲击或者叫做话快乐。有病嘅我照顾到佢照顾到佢死方休。有苦嘅我哋同甘共苦。那个嘅婚姻嘅美啊，个美丽啊，个真善美系嚟自人性最美丽嘅一部分啊。点解而家你曲扭到变晒嘅？我唔系讲紧应唔应该嫖妓，我唔系讲紧你系咪应唔应该个男人带女人翻屋企啦，就得唔得？我唔系讲紧呢啲嘢啦，已经。我系去到我哋最原本最原本嘅。 大家落咗嘅即係所有嘅誓言喺当中个承诺系乜嘢系 ?Promise is a promise. 一个承诺就系一个承诺嚟㗎嘛。承诺后面系一个好紧要嘅精神嚟㗎。如果我哋冇咗一样嘢就乜都冇㗎啦。 返转头再讲啊要俾阿廖嘅法师休息一阵间先。 你都唔好话法师冇火啊其实廖嘅法师都几大火啊所以我头先话呢稍微休息嘅时候呢都俾你休息一下廖嘅法师啊。当然啦今日喺呢个大年初六啊如果你喺星期日听嘅就係人日啦今日年初七啦咁。今日会即係讲下喂十样嘢呢其实係好多时候都会缠绕住我哋。因为我哋话新嘅一年呢定立一个新嘅目标啦。但好多嘢呢我哋想定但知点解呢硬系定嚟定去你定咗啦都做唔到嘅。咁你又讲咗十样缠绕住我哋嘅事系咪有 第一样嘢就系惭愧嘅惭啦，系嘛？即系 我哋冇咗呢种惭愧嘅心， 即系嗱，惭愧系两样嘢嚟嘅喺佛法入边吓，惭就系话呢个人根本就都唔识得唔知丑啦，唔识得面红啦，冇咗羞耻嘅心啦，或者惭。 OK， 咁愧系咩咧？就系话你为你自己所做过嘅嘢，你感到难过，嗰样先系叫愧。 OK， 系佢两个唔同嘅层次，你先有惭。 先会有愧， 你先至知道有愧。 嗯， 系啊，咁呢个愧其实呢个字咧，喺我哋中国人嘅字咧，系非常之好嘅。心中入边有鬼嘛， 系 啊，佢树心边入边仲有一个鬼嘛，系嘛。咁如果人冇咗呢几样嘢，我哋好多时候不自觉地讲嘢出嚟咧，我哋个价值观啊，偏差咗啦。因为呢个偏差乃至我哋个行为唔啱，我哋都以为系啱。咁我同意你刚才所讲嘅就系话，因为而家。每一个人佢所做每一件事嘅入面呢好多时候系大家斗污染啊。咁呢个哗众取宠又好或者呢个叫做话噱头又好如果系冇咗一个最基本嘅嗰个守则喺度呢一切嘅嘢就已经唔啱㗎啦。咁你做嚟你都系喺度污染斗污染咋嘛。咁要咩因果㗎。 同埋有時我自己咧，我都同你嘅法師講啦，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呢兩個 case 啊，即係我當然覺得梗係唔啱啦。即係對於我嚟講，如果我作為一個即係睇節目嘅人，我就會話呢個真係一個大氣電波嚟嘅。如果但係我相信好多人都講一個，而家嘅世界真係唔同咗。好多人諗嘢嘅時候，佢個諗嘢方向咧，佢講出嚟係代表緊佢個立場。如果下下我都係淨係諗即係 我又唔係喎，我係覺得佢而家嘅人係因為冇諗嘢嘅方向，所以大家不斷去模仿對方，模仿別人，去抄別人，就覺得因為別人咁做，所以我可以咁做。正如最即係經典嘅一個例子，我常常都講噶啦。喺2008年嘅年初，因為有一個電影人，佢攞咗佢嘅手提電腦去整，跟住俾人盜取咗佢嘅東西，將佢嘅自己私人嘅照片 係咪登曬 出嚟？咁而我哋去睇收到呢啲照片，去閱讀睇閲覽呢啲照片嘅人，大家忘記咗一樣嘢。當你去閲覽呢啲照片，而你再去傳發俾其他人嘅時候，與此同時，你係認同緊偷人嘢嗰個行為啊！大家唔記得咗啦，大家就不斷去话啊，某某人佢点解即系公面一套底一套噶？点解表面系讲一套说话，佢私生活系咁淫乱噶？佢冇打算要将佢私生活公诸于世嘅。呢个唔系要我哋去讲一个人佢嘅私生活啱定系唔啱。我唔系喺呢个层面度讲，我系话当我哋每一个人去做污染大家嘅时候，我哋就係咧冇咗嗰個思考方向，我哋以為咧人哋做緊嘅嘢咧就係啱噶啦。反正你 email 俾我噶嘛，或者你經過手機短信俾我睇到嗰啲嘅照片嘅啫嘛，咁我咪睇咯。哦，我如果你睇到嗰啲照片嘅話，你應該係刪咗佢，刪掉咗佢。咁你話我唔睇，我點知係啊？好啊，你睇咗知道係嗰啲照片啦。咁你刪咗佢啦，點解你仲要傳發俾其他人咧？咁即係話你認同緊呢個偷竊嘅人嗰、那個嘅行為係啱嘅。大家冇人記得咗，亦都冇人去談論呢樣嘢。 我覺得呢一個咧係講緊價值觀嘅問題啦，嚇、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諗一樣嘢咧，好得意嘅，諗一樣嘢講令到嗰樣嘢合理化咧，有好多個解釋可以出咗嚟嘅。咁但係我都好同意你啲法師講嘅啫，過去我哋成日都講咩叫價值觀啦。 咁所以你咪後來演變到大學嘅學生都係咁樣去拍完啲嘢，然之後俾人又偷咗手指出嚟，偷咗電腦嗰隻 memory stick， 跟住咧又俾人。即系上咗网，诸如此类，咁嗰个学生自己去报警，诸如此类。呢、這个世间好多人咧，真系会系独立去思考一件事嘅人咧，可能系生活太忙啊，尤其是系年轻人啊，忙于去抄袭别人嘅行为比较多。原因就系话佢冇咗嗰个思想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嘅嗰、那个叫做 blueprint 啊，嗰个嘅蓝图啊，有啲嘢你唔该做嘅，你唔可以去踩嗰条线。有啲嘢你话你要试嗰条底线咧。你试到点都好，你都系要记得你系喺个十善入边，系某啲嘢你唔可以过越咗十恶立法范围入边。我觉得如果咁样社会上有一半嘅人咧，可以咁样去思考嘅话咧，呢、這个世间咧平静咗一半。我唔要求100%啦，有一半咧已经阿弥陀佛啦、已经系呢个世间咧已经系和平咗，即系温馨咗、可爱咗好多啦，已经人嘅面目唔会咁狰狞。 如果听下广告唔知得唔得咧，或者听下新闻都冇嘅。好啦，节目室里面咧，继续有廖一法师喺度啊。咁啊，听过咗呢一个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继续我哋讲啦。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好多嘢都缠绕住我哋嘅，缠绕住我哋嘅会令到我哋嘅谂法咧，谂得好奇怪，变得好畸形啊！我少会觉得系， 即系我唔系话我自己讲系啱，我都系攞佛陀佢同我哋讲话，人通常会有嗰几种毛病喺度，个原因系嚟自于。断地被污染而以为嗰件事系啱嘅，咁所以我好感恩啊，刘婉芬能够俾个机会我喺个大气电波度，不妨又讲一讲话喺佛法个角度系点样去思考， 好 让其他人有多一个空间咧。去諗一諗， 我都好感恩可以有機會聽一下，咁、所以一齊嚟嚇。咁頭先你講啦，就係話喺呢個十前啦，十樣纏繞我哋嘅事上面，即係呢個係佛陀所講嘅，係咪？成日都有十樣嘢纏繞住我哋嘅， 普遍都會存在嘅。一個係有啲人係無慚啦，冇咗個慚愧嘅慚嗰個心；有啲人就無愧，愧嘅意思就係你做咗個嘢咧，你自己識得難過，但有啲人唔識噶，咁啊叫做話冇咗呢個愧嘅心啦。咁另外第三樣。就是、嫉妒的心，嫉妒咧就无论你是男定女啦，好容易呢、這个嫉妒的情绪一嚟咧，佢唔识得 看人哋嘅好處， 係 心胸狹窄。 嗯， 我睇今次美國嘅奧巴馬咧，呢個總統上嚟嘅時候咧，我好感動啊！終於有一個非洲裔嘅黑人，佢可以做一個總統，而佢喺呢個當中咧。佢用嘅幕僚咧，就譬如話希拉里啦、Hillary 啦，佢選佢做國務卿喎。咁我喺電視機前邊，我睇佢就職典禮嘅時候，我就話，即係佢話佢嘅選佢個內閣入邊，咁我就話佢真係好得嘅。同佢嗰陣時一齊選總統嘅另外嗰個叫做乜嘢啊？嗰、那個唔記得咗個咩名啦。佢互相祝福佢，並且咧，佢輸咗嘅時候咧，佢同大家講話，叫國人咧一定要團結，要擁戴啊奧巴馬。 嗯， 哇！呢樣嘢我覺得嗱，真係外國人啦，即係 有呢種氣量， 有呢種嘅氣量或者氣派，就唔係話佢賄賂啊，佢賄選啊，啊依個票路嚟得唔清楚啊，我要堅決要重點啊咁樣，即係。点解我哋人嗰个嫉妒个心咧，系可以令到自己咧睇罔顾咗或者系疏忽咗咧别人嘅长处？其实如果我哋识得咧欣赏别人嘅长处咧，与此同时咧系加深紧我哋自己嘅短处，而得到可以改变嘅。 可以改善我哋嘅短处。 系啊，可以改善我哋嘅短处嘅，因为冇人系可以样样嘢都十项全能噶嘛。咁但系因为一个嫉妒嘅心咧，可以让我哋个眼咧睇唔到，障碍咗我哋，净系话诶，听到呢个人有咩嘅比我哋好，咁我哋就即刻咧会眼红啊，会呷醋啊，或者起咗个嫉妒嘅心啊，比较嘅心啊，小气嘅心啊。呢啲人做嘢咧，我哋叫做话冇气量。 系，咁当然我好相信啦，即系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气量。有时即系我哋都会话系佢小气啫嘛，我唔知几大方啊。即系呢啲我哋说话都成日都听到。但我可能谂下咧，即系呢一样嘢系咪可以修炼出嚟嘅咧？即系譬如话，我觉得我哋如果个气量阔啲嘅话咧，自己都冇咁辛苦噶。有时我哋即系真系妒忌起人上嚟咧，所有嘢咧，佢所有做嘅嘢咧，我都睇佢唔顺眼嘅。 系，咁所以我觉得系如果你系讲系环境上面咧，因为香港咧地细人多，咁步伐太快，可以嘅话尽量出去大自然度接触下，得闲睇下个天空有几大啊。 咁你就会觉得自己其实真系好渺小噶。 系啊， 不过成日都系咁讲噶，啲人个个都识讲噶。 心性上咧，嗰、那个系需要一啲嘅佛法嘅熏陶 啊。系啊，我都觉得 改变下自己。 我成日都咁样同人讲，但系当我小气起上嚟啊，窒到一人上嚟时，我都好恐怖噶。 会噶，会噶， 系 咯，会噶， 绝 但系记得系即系犯咗呢个错误，自己生起嗰个愧心，咁自己话以后唔再做咪得咯，系嘛？ 第四样咧， 第四样就系唔肯布施啊，孤寒。 孤寒鬼呢个世界好多噶， 即系有啲人咧，即系佢好辛苦经营翻嚟嘅钱咧，佢自己唔舍得使， 系， 亦都唔会去布施， 嗯， 咁就等于而家啲人常常都讲嘅，人死咗之后咧，钱就喺银行咯，人就唔知喺边度咯，系啊，即系、就是、你钱咧要经过咗布施之后咧，先真真正正系属于自己， 系， 因为你带住嗰个我哋叫做资粮， 我哋叫福啊吓，积咗好多福喺度， 系啊系啊，咁、但系好多人就。唔識得去做呢樣嘢嘅，覺得我咁個錢揾翻嚟咁辛苦咧，就唔應該咁樣去捐出去。 係 呢個係好多人嘅想法嘅。咁當然啦，你唔係就係講緊係捐錢嘅，器官都應該要捐贈啊， 幫助別人啦、 啊。係啦，好似早嗰輪啦，紅十字會話 O 型嘅血好缺啊嘛，係咪？即係呼籲大家多啲去捐血啦，應該嘅嘢。 咁我見到早排咧有一個個案咧，就喺醫院裏面做咧，有一個叫交叉換腎嘅一個手術啦，即係兩個家人啊換肝啊咁啊，即係好彩啦，即係見到兩家人原來即係有機會，起碼兩家人咧都喺嗰個互相親戚之間咧，原來對方嘅家庭同我呢個家庭嘅親戚原來配對得到嘅喎，我可以將我肝捐俾佢嚇一個部分，而跟住咧你可以捐你嘅肝呢一個部分咧捐俾我嘅親人。咁我覺得如果唔係得呢兩家人係互相願意咁樣做咧，佢呢兩個人其實都保唔住條命，甚至乎過唔到年添啊！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對我哋自己嘅身體嘅器官或者最簡單嘅捐血開始啦，金錢好多人會覺得，你我捐血好過你攞我的錢啊！你攞等於攞我條命咁樣。 有啲人就話：我寧願捐錢就唔會捐血咯。 两样都有，都有，都有。但系公民论点都好咧，去学习咧，去布施咧，系为自己积资粮嘅啫。讲到尾，你好似而家俾紧啲嘢，其实与此同时，你系传紧一啲你睇唔到嘅。 我记得你一法师讲过啦，你就话你好彩啊，你应该去感恩嗰啲人咧，就系佢俾你布施，因为当你俾佢俾你布施嘅时候咧，你就积咗啲福喺佢个喺你嘅身上边。 系啊， 你应该多谢佢，你唔好以为你施舍咗俾佢。 啱啱啊， 系佢施舍咗俾你。 诶，系啊，应该顶礼俾佢，俾个机会你积资粮啊嘛。如果个个自己都系圆满具足嘅。咁邊度有對象俾你去行呢個叫布施、啊？ 所以嗰啲天人到最後咧，有時都要落翻嚟凡間嘅時候，嗰種痛苦有幾大咯？ 啊，係啊，有時要 享受過之後， 係冇錯。咁所以咧，即係布施係一定要去學習嘅。 嗯，即係喺有需要的環境咧，你先有機會布施啦。如果係一個任何一個好好環境裏邊，呢、這個社會好富庶，咩都唔使理嘅，咁你其實。咁积唔到福，咁下一生可能冇乜好处。 不过有时俾句说话人哋一个希望啦，俾人哋一个当下有一个稳定嘅情绪啦，咁即 系 言语上嘅都系一个布施咯，或者一个笑面啦，俾人哋嘅觉得啊早晨你都有个少少嘅微笑啦，唔系好似掹晒针咁样咯，都系一个布施。 OK， 呢个好重要。如果有啲人之后将布施俾我，好啊呢一方面。 你先啦，你先啦。 知道 ，OK， 我尽量啦。有时自己都激气噶嘛，咁衰嘅啲人。我谂下第五样嘢咧， 第五样嘢就系悔啊！呢个悔唔系忏悔嘅悔，呢个悔咧就系话，譬如话而家个股市又起又跌咁样啦，咁啲人就话：哎呀，早知我琴日就入市啦，系嘛？琴日冇买到啊！如果嗱今日沽出去，我就赚几多几多啦。成日就喺一啲已发生咗嘅嘢，你就喺度追悔当中，而错过咗你眼前。现今的每一刻，因为你成日就仲喺个追悔入边，早知如此啦，就系成日早知如此咯。咁呢个悔咧，系会让我哋咧错过咗我哋眼前咧好宝贵嘅每一个当下。 OK， 一阵翻转头咧，我哋仲有五样嘢，有五个钱，唔知讲唔得晒咧。啊，你都发先，剩翻一节嘅时间到嘅咋吓。 尽快，尽快。 都是那句说话你的法师，我自己都很相信在收音机那些听众都是喜欢自己快乐，人家又快乐，因为这样其实令到自己很开心的，真的会很开心。但很多东西我们都会有很多因为这样所以我这样。但你说原来在佛陀在即佛法角度里面，佛陀曾经讲过，即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真的会缠绕着我们的。有十样东西是几经常会发生，你讲了其中的五样。 是啊。 跟着另外的五样都是跟什么有关会多。 第六样咧就系讲紧福，福咧就系咩咧？成日想掩饰咧，我哋做咗错事，我哋个过失啊，成日想埋住佢，覆盖住佢。 哦，福系，我可以用嚟，你系以为系祝福个福啊？ 唔系，覆盖住佢，即系唔 遮住佢， 遮住佢，唔俾人睇到我哋曾经做过嘅错事啊。咁呢个其实好痛苦噶，即系等于你因为讲过一个大话，你用第二个大话冚住第一个大话，如此类推，第三个冚第四，即系诸如此类。咁你成日就喺个惶恐当中拍你嘅个过失啊，会被人揭露出嚟啦，或者你个大话会俾人哋啊，即系识穿啦，系嘛？咁所以咧，呢个都系一个缠绕嚟嘅，会系一个障碍嚟嘅。咁因此我哋咧，既然系做错咗嘅，就要勇于承认咯。咁系最好噶。 系做错咗就企定啦吓，即 系 唔好走走避避咁样咯。 系啊，会斩系。俾人更多个空间去攻击我哋，但与此同时，我哋又为自己再犯更多个错误啦。个人咧就会胡思乱想啦，唔知点啦，咁你就会落咗去第七样嘢咧，就系胡思乱想。嗰个胡思乱想系停唔到落嚟嘅。咁当然咧，胡思乱想可以系有之前嘅，譬如话，因为我想掩饰某啲错事，我怕成日俾刘婉芬知道，咁我所以见到刘婉芬咧，我就会整色整水，或者咧顾左言右他，或者咧特登咧搞到自己要凶啊刘婉芬，即系你好奇怪嘅情绪出嚟啊，咁唔知翻到自己坐落嚟咧，自己谂下咧，又自己惊一餐，嗰个就胡思乱想啦。咁可能亦都系话胡思乱想好多种嘅，可能系物质嘅，我好想去拥有一个什么嘅东西，系占有欲。都可以嘅，吓呢、這个胡思乱想让我哋停唔到落嚟，瞓觉都瞓唔到咯。 系呢啲人好辛苦嘅真系。 系啊，咁第八样嘢咧就系嗰个情绪啊，嬲嘅情绪啊，嗔心起啊，咁啊不断咧就会怪呢个怪嗰个，系啊，咁就 但我哋都中意怪人嘅，多数嗰个人唔啱嘅。 手指学下，唔好指住人先啦，试下啦。 手指指住自己好难嘅，个方向唔系几啱喎，指出个细顺啲。 唔系啊，你咁样嘛，第一啊嘛，第一个手指公咁样指住自己嘅鼻哥，指鼻哥就哦，原来我都有问题啊。系啊，咁啊，跟住啦。最后两样嘢其实好相似嘅、第八样嘢、第九样嘢就是睡眠啊，瞓、觉，因为好多人咧有事无事都挛上床嘅，啊呢、个唔系讲紧正常嘅瞓觉，系成日就去瞓，成日就去瞓，啊咁 有时可能想逃避一下，或者唔想谂太多咯， 系，系咁即系呢样嘢就变咗咧，睡眠系会让自己错过好多应该要做嘅事情， 除咗会肥变成懒猪之外。 懈怠啊，个人会，个人就 变得好懒散， 即刻懒散，积极唔起来啊。咁第十样样嘢咧都好重要，叫分沉。分沉咧就系你听人讲一啲道理嘅时候，或者你睇书嘅时候，或者你打坐嘅时候，佢未瞓得晒， 咩咁？ 未 咁嗱嗱声 嘅 女， 又俾咗呢个睡眠嘅呢分沉咧就系似睡未睡，但系似醒，佢又唔系醒。 即系眼睛打开，但系心里边唔系听紧你讲嘢。 喺度瞌噶啦，已经喺度中紧噶啦，系啊， 眼嚟中添，仲 系啊，系嗰种啦。咁有啲上堂嘅年轻人都会噶。 咁但系呢样嘢点解系会缠绕住我哋咧？即系其实佢 你冇办法听到正法啊嘛。或者上堂嗰阵时候，你应该集中听老师嘅上课啊嘛。咁但系你就喺度分神啦，你又未瞓嘅。 系， 但系一落堂咧，即系喺课室入边一条虫，一出去。 有一条龙，劲啊！跟住仲有一只蟹横行啊！ 冇错，冇错， 咁但系咧，其实你一发生，我哋好快就讲咗呢五样嘢啦。你都算本事啦，咁短时间可以讲埋。 头先催我啊，快啲嘛，咪十样嘢啦，已经。 咁不如我觉得可以咧，可以将呢十样嘢十钱，我觉得几好。唔系钱币嘅钱，系十样钱呢件事。简单啲讲，我哋叫做十钱啦吓。咁我可以再讲多一次，呢十钱系咩？你都可以抄低佢嘅身边旁边朋友。有时我哋成日都我有好多呢啲计划，嗰啲计划，甚至乎我觉得呢个系啱。嘅概念嚟嘅，呢个一个应该做人嘅态度，但系唔知点解呢啲态度啦，或者啱嘅事啦，我哋都会左摇右摆啦，唔做。 因为污染大啊嘛， 咁呢个十钱系咪就系嘅污染嘅来源啊？ 系，让我哋冇办法喺一个正确嘅价值观入边咯。 所以我就话啦，嚟将个十钱写低佢啦。咁我头先听到你嘅法师讲，我自己都有啲钱喺当中嘅。 我哋个个都有，我 咁一定要写低佢，好好咁样谂啊。 嗱，第一样嘢系冇惭。 冇惭，惭咪惭愧嘅惭 系啦。第二样嘢就冇愧， 系即系第一个就系、是、你唔知丑噶。第二样嘢， 即系我哋通常咧，我哋中文就话冇惭冇愧，即系冇对唔住人。但 系 呢个系讲紧冇惭嘅意思，就系佢冇羞耻嘅心，面都唔红下，可以讲一啲即系好过分嘅事情啊，咁样描述一啲好色情嘅事情啊，咁样佢都冇呢啲嘅羞耻。 好歪理嘅做人态度，我见到有时咧喺呢一个，我觉得我自己都好难想象喺个巴士上面咧。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就听到后面有个即系男人啦，就大声讲佢琴晚点样去嫖妓，几开心啊！ 我嗰日啊，喺红绿灯前边啊，一男一女着晒校服噶，喺度揽喺度，即系喺度揽喺度捽咁样，咁我即系好想话你翻屋企啊，唔好咁样肉酸，点解要咁样做咧？ 咁都系咁咯，佢哋 咁或者喺地铁我都见嗰啲人咧，系着晒校服啊，喺度锡啊锡啊锡。 咁唔着校服锡得唔得？ 我意思系讲紧我要重点系着校服嘅意思，即系话佢仲系好年轻。咁当然唔系我年轻咧，你成人都肉酸啦，系嘛？ 系， 即系嗰样嘢有咩好睇啫？嗰样嘢， 但系可能即系呢个，即系 即系如果有稍微有个惭嗰个心嘅人，佢哋会觉得呢样嘢我唔需要俾大众去睇嘅。 明白 啊，咁当然咧，好多人咧，佢哋曾经有个歪理同我讲话，啲外国人都系咁样做啊。你试下而家去外国啊，去澳洲啊，我唔觉得澳洲成日喺人喺街度咁样又俾人喺度摸啊捽啦，即系咁样接吻俾你睇嘅。所以啲人如果以为话外国人系好普遍嘅啫。是你错误啊！系啊，电影俾咗一个错觉你 嘅，可能轻轻石都会嘅， 会 亲昵咁样，有啲亲昵嘅行动都会嘅， 系，但系就唔系佢哋嗰啲好过分咯。 但我相信我哋今晚啊，廖一法师你咁肉紧讲嘅，唔系一啲即系好浮夸嗰啲所谓嘅咩道德嘅主义啦。 我唔系讲紧呢样嘢，我系讲紧一个人嘅正确一个价值观。咁所以话呢个无惭啦，有啲人冇呢个羞耻嘅心啦，愧就系。根本就对自己做过嘢唔识得难过，窒 第三樣嘢嫉妒嘅心啦，第四樣嘢就唔識布施啊，嚇慳論嘅心。 又會妒忌人啦，又會孤寒。 嗱，呢個慳論嘅意思唔係佢節儉。 係知道有嗰個孤寒就應該要俾出嚟嘅，無論係俾人嘅錢啦，或者去幫助人嘅心啦，佢都慳咗佢，佢唔想用。 咁甚至乎佢見人做，佢唔中意添。 係， 我叫你唔好做添。咁第五樣嘢就係悔啦，呢個追悔啦，呢個悔唔係懺悔嘅悔，係即係話，哎呀，早知當初我咁樣啦，我而家又。错过咗啦，咁样， 所以令到我哋成日都唔开心啦，系一个辛苦嘅状态。 系啦，冇错啦，而佢错过咗咧，眼前嘅其实每一刻都好宝贵嘅。但系你成日就追悔喺昨日嘅， 好多人都系咁啊，尤其是嗰啲好多失婚嘅妇人啦，或者即系有啲女人成日都话被人哋抛弃，我就喺度谂啦，咁唔好等啦。 你唔使睇啦，早之前啦，因为啊呢个金融海啸输咗钱嘅，咁就早知我就唔买个铺啦，而家我输咗钱啦，咁佢哋就自杀啦。生命咁可贵。唔一定要咁样样噶嘛，系咪啊？ 明白。 咁所以咧，第六样嘢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嘅福啊。福就系覆盖住、遮盖住我哋咧。 遮遮遮掩掩讲大话嘅嘢。 系啦，或者做错嘅错事嘅过失。咁第七样嘢咧就系亲心，嗰个情绪一起啦，就闹人啊、怨怪人啊，系啊。咁第八样嘢咧就系胡思乱想。第九样嘢咧同第十样嘢咧好似嘅，第九样就分沉。第十样嘢咧就系。瞓觉、睡眠啊， 系 嗰个眠啊， 系嗰个瞓觉嘅意思就唔系话适当嘅时间，应该系白天瞓你唔瞓，而系几时几候你都瞓， 你都喺度瞓， 咁变得人好懒散啦。咁所以你想追求快乐，你都追求唔到啦，因为我哋唔可以等运到， 成日都大蛇一条咁样喺度瞓咁样，咁正事你就唔去做啊嘛，唔得噶，或者系即系我认识过几个年轻人都系咁样嘅， 系一条大蛇， 四点钟起身，晏昼四点钟起身，起身就话要去食。唔知个叫早餐啦，定系叫晚饭？咁叫六点钟先开始做嘢，咁人人都收工啦，你可以做啲乜嘢嘢啫？咁你话要担电台又冇你份噶啦，咁你话要做嗰啲色情行业嘅题，佢又唔会去做啊，咁咪成日话我搵唔到嘢做咯。咁然之后咧又去打机啊，咁样搞到如是咁样，每日都系咁样样。咁点搞咧？ 所以你头先啊，你法师讲咗呢十个缠绕你嘅有个可能啦，十个缠绕你嘅可能性喺里边，你要谂翻边一样系缠得你最紧要，快啲搞掂佢。如果唔系嘅话咧，即使我系大只讲完。之后咧，出年又嚟大只讲过， 系 啦， 冇就恭喜你啊！ 如果我冇呢十钱啊， 系啊，冇就恭喜你啦，冇咪好咯，冇我哋可以即系呢个我哋今上次所讲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啦，好好咁样依住去做就得啦。 福慧双修，麻烦 好 好，多谢廖一凡先，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